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18集，新年庆典之四国运动会二。元旦那天，三声炮响，开封城里热闹非凡，全城的百姓都出来了。赵祯连同远道而来的梁王、西夏郎主、回鹘王一起观看了几个太师安排的表演节目。最后，赵祯走上城楼，宣布四国运动会正式开始。说完，他还拽了一把一旁的一个绳头，轰一声，远处开封城最高的昊天塔上，一只大火把燃烧了起来。赵祯摸了摸下巴，问太师：“ 那什么？”“ 哦，运动会结束的时候就熄灭了，象征我大宋朝必胜。”“ 甚好，太师想得周到。” 开封百姓正在热议那火炬是怎么自己点着的，火炬后边的屋顶隐蔽处，负责扔火折子的南宫济无奈地摇头：“ 这些人究竟是有多闲？” 比赛共分三日举行，第一日总结一下是比力气的。第一个项目拔河，辽国、西夏和回鹘都出来了大力士，身高体壮，而大宋这边邹良走了出来，一旁林焰火逗他：“ 哑巴，你行不行啊？你整个人都没人家大腿粗呢。” 邹良无语地瞧着林焰火，顺便到处找哪个是林焰火的青梅竹马。主持比赛的是八王爷，第一场比赛是辽国大力士对邹良。那大力士看了看邹良，撇嘴：“ 不看不见， 一个个太麻烦了，一起上吧。” 邹良伸手指了指大力士身后两个，几个大力士鼻子都气歪了：“ 小鬼，先赢了我再说。” 辽国大力士拿着绳子对邹良挑衅，邹良上前拽起一边的绳头，八王爷将绳子中间的红绸子放到了中间线上方，周围百姓围观屏息静气的，就听王爷喊了一句开始，那大力士就开始用力往后拉，只是拉了半天，邹良站着没动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那大力士愣了愣，邹良突然一拽绳子往后一拉，就听到一声叫，之后大力士消失在了一座大楼的后边。八王爷愣了一会儿，举起旗子指着邹良这边：“ 大宋胜！” 百姓欢呼。西夏和回鹘的大力士对视了一眼，就听邹良开口：“ 早说了让你们一起上。” 两人于是一起拽起绳子，八王爷喊了一声开始，两人就感觉一股强大的拉力，站在后头那个西夏大力士赶紧一把拽住后面一座房子的梁柱，于是众人就听到哗啦一声，八王爷赶紧喊：“ 哎，快救人啊！” 一群士兵七手八脚去挖两个被埋在了塌掉的房屋下边的大力士，第一项拔河，大宋胜。城楼上观战的三家皇帝都扶额，赵祯捧着杯子呼噜噜喝茶。第二项扔沙包，众人觉得没什么技术含量，于是都彼此看那意思，谁去？这时就听裁判官员喊：“ 西夏参赛者大将军。”“ 西夏将军？” 白玉堂微微一挑眉，于是在问到大宋参赛者时，白玉堂一举手：“ 我。” 瞬间就听四周围尖叫声一片，西北边看台上都乱作一团了，那半边全都是女眷，大姑娘小媳妇们举着五爷的牌子大喊：“ 五爷！ 五爷，哎呀呀呀呀！” 展昭学着样在一旁逗白玉堂，白玉堂无语。走到场地上，那西夏将军看到白玉堂，打了个招呼：“ 阁下就是白五爷呀，久仰大名，不知道哪个是玉猫？” 白玉堂眼含杀气，顺手指着路边一只也在看热闹的小黑猫。 那个， 不说玉猫是人吗？叫展昭。 大宋那一方，展昭抱着胳膊， 死耗子，竟然敢说爷是猫。 主持比赛的是庞玉，庞玉一个一个的发沙包，白玉堂接过沙包，在手里掂量了一下，挑眉， 看谁扔得远啊？ 啊，是啊， 果然没有技术含量。 包岩拿着长长一卷尺子，在远处等着丈量。庞玉报数： 西夏大将军70米，辽国68米。 城楼上，四家的皇帝趴在城楼边往下望，看场内丢的距离。这时轮到白玉堂上场了。白玉堂拿着沙包，做了个帅帅的扔东西的动作，在一片帅帅帅的尖叫声中，四位皇帝扬起脸，看着沙包从头顶飞过，一直飞，一直飞，飞出城门外，飞往官道，消失在了遥远的地平线上。众人咽了口唾沫。 第二项，大宋胜！ 又一阵欢呼。第三项，举重。几十个士兵抬上来了好几块石墩，貌似有100斤、200斤、300斤什么的。西夏回鹘和辽国出来的又都是大力士，一个两个抡着肥肥的膀子。这边众人嫌弃地看着那几个石墩，觉得越来越没有技术含量了。这时就听裁判官接着报名字： 辽国参赛。 一个大胖子走上来，后边一个类似于教练一样的人在喊： 用点心啊，大王等着捧奖杯的。 奖杯？ 大宋参赛。 裁判官没说完，展昭走了出去。立刻全场又一阵尖叫声爆发了出来。西北看台十几个穿着蓝色裙子的小姑娘举着蓝色的猫爪牌牌一起喊： 妈妈，妈妈，我爱你，我们永远支持你。 殷侯一口茶喷出来，展昭扶额： 我的天哪，辽国大力士，哦，350斤，西夏大力士360斤了，挺住啊。哎呀，回鹘大力士340斤极限了，不要勉强啊。 最后展昭瞧了瞧地上的几个石墩子， 加起来总共多少斤啊？ 1000斤左右。 话没说完，就见展昭一个一个捡起来，跟捡两个苹果似的，都举起来之后来抡着玩，边抡边感慨，果真是没有技术含量。 第三项，大宋胜。 城楼上，三家皇上心不甘情不愿地恭喜赵祯连下三城。赵祯笑眯眯喝着茶，摆手： 哎呀，运气运气，重在参与。 大力士比赛的第四项推力比赛，顾名思义就是一人站着，其他的人推，看谁不倒。林焰火就把吴沙推出去了。庞玉一声比赛开始，众人就见吴沙大师跟鼓气的河豚鱼似的长成了一个球，四周围几个大力士轮番推呀，用力推呀，大和尚就跟个不倒翁似的，就是不倒。庞玉看着累瘫在一旁的三个大力士，宣布： 第四项比赛，大宋胜。 很快到了当天的最后一场比赛，摔跤大赛。辽国和西夏几个大将军光着膀子往擂台上一站，哇哇怪叫： 谁他娘的来挑战？ 你老子我来了。 话没说完，就见赵普黑着脸上来了。赵普话音刚落，众人就听到咻咻几声，擂台上没人了，就剩下赵普一个。赵普也纳闷，左右看， 人呢？ 良久，经过一番询问，庞玉无奈地走上来： 最后一场比赛，辽国、西夏这以及回鹘的参赛者集体肚子疼，弃权了。于是，大宋胜。 看台上，百姓们集体欢呼，一大群大老爷们举着赵家军的军旗大喊元帅威武。赵普则是不爽： 老子还没比呢，真他娘扫兴。 第一天力量类的比赛，大宋全面获胜，将那三国剃了个光头，赵祯当夜睡觉美的抱着香香蹭来蹭去。转眼第二天，归结一下，算是速度类比赛。第一项是跑步，场地上画了好几条白道，前边拉着长长一根细绳，庞玉在这边举着一枚响箭。 来，响箭上天就开始跑，谁先冲到那根绳子，谁就赢。 裁判官报名字，当报到回鹘参赛的选手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个挺白净俊美的年轻人走了上来，那边回鹘的看台里就发出了一阵女人的尖叫声，好多人在议论。 哎呦，这就是回鹘第一美男啊！ 大宋参赛。 裁判观看大宋阵营，就见林业火走了出来，看台上又一阵惨叫，而且男女都有。 哎呀呀呀，火火出来了。 为什么看台上一群大老爷们在叫火火？ 尖叫声此起彼伏，小梁子摸下巴。 啊，林二货还蛮有些人气的吧？ 那是，可多人喜欢小林子了。 闻言，邹良的眼睛就眯了起来，一旁展昭拍了拍他肩膀以示安慰。 我明白你的心情，长得太好看是桃花非常多的。 白玉堂望天，对面还有一群姑娘举着猫爪牌牌晃来晃去，今天还多了好多戴着猫爪手套的，那几个毛茸茸黑乎乎的猫爪子倒是挺可爱。庞玉一抬手喊了一声预备，随后响箭被扔上了天，啪一声响，各国选手们咻一声就冲了出去。众人就感觉一晃眼，再看林业火正在终点线那里收绳子呢，那几个别国选手只顾着埋头跑，边跑还边纳闷，怎么跑那么久都不见终点线的绳子呢？正纳闷呢，抬头一看，砰砰几声传来，那几个选手刹车不及，一个个撞上了城墙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